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梁启智。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香港立法会第一日宣誓危机咧，就爆发真系宪政风暴吓。 而家由官司就越踩越上咯。 个官司咧，你话要司法复核吓，11月3日，咁啊高院未开庭，就已经有人打尖咧，就兜督咧酝酿啊，系喺星期四呢个高院开庭之前咧，抢先咧由大陆嘅人大释法啦嗱。即系呢件事就嗰个经过始末啊，咩支拿之争啊嗰啲唔讲啦。由事件到而家，咁啊，阿梁启智教授你点睇咧？你认为有冇问题？定系好多人话啊，呢、這个咧冇办法，呢、這个系底线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所以一定要咧，要将呢两个清正嘅年轻议员咧，要逐出立法会。一定唔俾佢哋再翻嚟，而家连再次宣誓嘅理由都冇。咁如果唔，如果系咁，呢、這个司法复核嘅法官唔需要开庭啦。 我其实咧，即系由第一次释法到而家咧，我一路都系好唔明白，即系呢个可能系一个我对文字唔系太熟悉嘅问题啦吓。即系究竟乜嘢为之释法？因为释法咧，即系我就咁字面嘅理解就系有啲嘢唔清楚，你要解释啦吓。即系你可能有一句说话，即系你同样系可以有两三种唔同嘅理解嘅，咁你需要解释下究竟边种理解先系啱。咁但系咧，即系由第一次释法到而家咧，我越嚟越觉得释法唔系释法，即系我哋用释法呢两个字去讲佢咧，其实系讲错咗件事。其实佢而家系喺度篡改紧法律，即系佢每一次释法咧，佢都系增加咗一啲新增嘅嘢落去基本法入边，系条文以前冇嘅嘢，跟住佢又夹硬加多啲嘢上去。咁仲可唔可以叫解释咧？即系解释呢两个字，我平时唔系咁解噶嘛，陶杰系嘛，即系中文唔系咁样玩噶嘛， 唔系 系咯。咁但系而家每一次释法咧，就系、是、新增一啲即系新嘅要求落去咁样。咁样其实而家即系个。基本法好似越写越长咁样样咯。 譬如话你呢个释法咧，呢、這个释字咧，我哋睇下由国文嗰度去解啦，系嘛？即系叫释义啊。譬如话道普诗：国破山河在，就城春草木深。咁释释咧，何为山河啊？咁咧，你就上你嗰个课文嘅解释咧，就唔会话将国破山河在由五个字变做七个字嘅。你唔可以话呢个山河呢就只系指净系指山同埋河啊，唔指呢个湖泊啊，或者呢唔包埋万里长城。咁所以呢你嗰课道普诗春望啊，一释完之后搭返嚟再喺嗰、那个课本嗰度印出嚟就变咗叫国破湖泊山河在。咁就变咗呢佢驚你呢淨係解呢個山河呢就係真係指 mountains 同埋 rivers, 就唔會咁嘅係咪咁呢而家好似即係如果照阿梁啟智你咁樣講就變咗好似係咪僭建咗啲 我覺得係僭建就多過釋法囉咁但係當然佢就用釋法呢個字就去即係解釋佢要做嘅嘢啦咁具體條文而家講緊就係基本法第104條第104條呢、那個講法呢就係話即係香港嘅公職人員啦咁當然包括呢個立法會嘅議員就喺就職嘅時候呢就必須要依法就宣誓就擁護基本法咁樣咁有咁嘅要求咁但係個即係我睇到呢個條文嘅時候諗佢可以點樣即係解釋呢句嘢是令到会改变到嗰、那个嗰个判决嘅呢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即系你要点样僭建或者礼环节曲先可以增加到啲嘢落去。即系你话佢要依法宣誓拥护咁样咁其实我哋而家已经有法律㗎喇喎。即系个法律系写得好清楚。 即系叫依法宣誓拥护依法即系话 according to, in accordance with existing law。 系啦。 叫依法㗎嘛。 咁我哋 本来已经有㗎嘛。 咁我哋又已经有 了。个法喺边度呢咪就系立法会。个主席揸住个议事 章，个宣即其实已经系有一个有个议事规则，亦都有一个宣誓嘅条例。咁如果有咩不满嘅，咁你咪攞去法庭嗰度判咯。咁如果个法庭其实都仲未开庭， 仲未唔系，其实咧两关嘅。如果你有不满，其实交由立法会主席 系啦， 喺立法会里边 是经过咨询立法会这里个机构里面的法律顾问，他就会去作出个裁决。所以其实梁君彦当初即时作出个裁决就是啊，呢一次嘅宣誓无效，但系依法佢仲有得宣誓多一次。嗱，咁呢个依法咧就系、是、当佢作出第一次宣誓系拒绝宣誓或者疏忽咧，咁咧就会第二次。嗱，咁大家都知道系恶作剧，佢系有意嘅。你话佢系有意咧，系将支拿呢两个字咧系放喺宣誓嘅条文，或者咧用一啲即系英文嘅粗口啊，同埋咧即系。这个咩讲埋 Hong Kong is not China。咁佢唔系拒绝亦唔系疏忽，而系有意呢或者叫歪曲誓词或者呢修改誓词。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呢，咁要依法嘅话呢，佢系应该系仲有第二次宣誓。其实我哋讲过。因为第二次宣誓嗰个立法会嘅条文呢正系话拒绝同埋疏忽。佢冇话恶意篡改。或者呢喺个宣誓里誓词里面加入呢公众认为有侮辱意味嘅词汇。 我成日觉得如果你话即係因为佢唔系照住每一隻字逐隻字咁读呢就叫做拒绝嘅话呢，其实即係咁你好多人都唔得㗎嘛，即係我哋亦都讲过话你黄定光已经唔得先啦，系咪先，佢系漏咗两个字㗎喎。 你应该呢就点呢，就呢个条文嘅理解呢、就唔好你话拒绝定系疏忽先，总之你系要依据嗰个誓词、然后呢合理咁读出誓词嘅全文。咁呢就叫做宣誓完畢，係咪好啦，如果你喺第一次宣誓係冇合理咁讀出誓詞嘅全文，我無論你喺裏面漏咗咩字或者歪曲啲咩字嘅讀音鴨脷洲咩音或者侮辱咗邊個，呢啲呢概不在考慮之列，就係、是、呢俾第二次俾你再宣誓。如果第二次再宣誓你嘅宣誓嘅誓詞仲不符合嗰、那个锁定嘅条文咧，咁就对唔住啦，就出局啦。 嗱，而家即系出面就有个讲法啦，有个讲法就话咧，就话呢个宣誓嘅条例入边咧，就讲到就系头先你讲话，即系疏忽或者拒绝。咁而家出面有个讲法咧，就话其实立法会主席咧就冇呢个权去决定咧究竟系疏忽定拒绝嘅咁样样。 其实我当你有啦，我当你有先。咁其实都仲有第二次嗱。而家佢哋惊中方同埋香港嘅亲中政阵营，惊系惊咩？惊呢两个第二次咧就乖乖地读出晒啦，然后咧符合立法会。以示章程或者咧，俾佢哋第二次宣誓嚇嗰、個字，然後嗰完成嗰字啊，就驚佢兩個入咗立法會，日後咧就喺度宣播，直接或者間接咧去宣播港獨嚇嘅理念又好，意識又好。而家個目的就係唔俾嗰兩個做立法會議員或者履行立法會議員嘅職責。 但我又有个问题喎，即係我当而家真係要去释法先算。咁你释咗法啦，你而家就例如话我又僭建啲条文上去，就话 释边条， 即係头先就讲话第104条啦，就係即係你又照僭建啲条文上去，就话呢个宣誓拥护基本法系指当你宣誓嘅时候要点样表现端正啊，又要逐字读出啊，不能够有呢、这个发音有不准确啊等等。即係我当你又僭建一大堆嘢喺嗰度啦。咁、那个问题就于你呢个释法应该系冇追溯力㗎嘛。咁佢咪又系可以读过囉。即系除非你话佢有追溯力嘅。即系佢系追溯到呢个1997年7月1号为止嘅。咁、又又唔得喎。因为你又返去头先个问题啦，咁黄定光咪好大喎。 係呀 佢又唔得㗎喇喎。係呀。咁你 又如果有追溯力嘅话，个个都要啊。 个个都要。 受呢个追溯力嘅约束。 啦。 就唔系呢两个。但系你话由释法之日开始呢，咁嗰两个梁仲贤同埋 梁仲恒 同刘尤伟就走鸡咯。 咁佢哋咪乖乖地宣多一次咯。 第二次宣多一次系照样入局。 系啊， 包括嗰啲咩小丽啊嗰啲，全部都系。咁所以而家咧，你系嗱，而家呢两个人嘅行为或者佢哋嘅言论系点，系一件事。而家最重要嘅就系而家香港嘅法治啊，系咪因为咁而受到摇撼？同埋咧衝擊埋， 即係要究竟禮環節曲到一個咩地步，先至可以做到佢哋想要嗰個效果咧？咁樣 呢個咧嗱，頭先有人話呢個係佢哋嘅行為不符合，即係 咩已经越过咗底线，呢底线唔系法治嘅语言嚟嘅，只能够话犯咗规，犯咗法律，或者叫违反基本法，系冇话违反底线。咩叫底线？ 唔系 香港系依法治国， 违反底线嘅意思系，即系你系咪要咁底线都要画出嚟先得噶？系咪先？咁你未画嘅时候，咁你又话我违反咗，跟住你又要怪我画，即系违反咗你嗰条本来未画嘅底线。 所以而家佢一日未释法，你都一日嗰条底线到底系？是粗是幼同埋画喺边度，而家呢一分钟都冇 人知。所以系其实系冇一个效力㗎嘛，应该。 即 系按道理。 英式普通法嗰个概念逻辑概念去諗。 是啊。 你又违反咗底线啦。好啦，呢、這个底线到底系乜，而家我哋唔知道。系要由人大常委释咗法之后，哦，原来嗰个底线喺嗰度。 哦，咁我哋咪重新再宣多次誓囉，我跟你条底线。 如果你有追溯力呢就好大镬啦。因为将来如果你立法二十三条嘅话，吓、啊、话禁止任何咩颠覆咩嘅言论，如果一追溯到1997年开始咧，哦咁啊要拉好多人，所以话应该呢个咧，大家嘅嗰个认识就系、是、 事实上 生效开始系咪？ 其实基本法第158条咧讲到有关释法嘅时候咧，佢入边都讲到咧就系话喺呢个释法之前嘅判决咧系不受影响嘅。咁所以其实喺呢度已经暗示咗一样嘢，就係啲释法系本身应该冇追溯力嘅。咁当然啦，你知啦，佢而家讲乜都得嘅。 咁话不受影响，所以咪佢咪要抢先。 抢先係 呀。喺个高等法院嗰、那个嗰、那个呢、這个啊司法复核有裁决之前讲咗先啦。 咁、啊、但係都系影响上一次嘅宣誓啫。 呢啲咪叫胡国兴话即系叫难睇囉。即系个食相肉酸就咁解囉。啱唔啱啊？喂，如果个权力你喺共产党嗰度，佢点都得嘅。佢啲人揾解放军拉呢两个嘢洗头艇咁样夹上去，你哋都冇。 咁佢依法治国系。 林郑月娥、梁振英，你会讲咩咧？啊，你都话理解国家咁样做，你唔通你会抗议咩？林郑月娥，你唔会噶，系嘛？但问题系你俾人睇到你香港仲系咪有呢个法治嘅精神咁解啫？系嘛？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梁启智， 呢啲变嚟变去咧，因为越谂越唔妥。当初咧就系谂住叫梁君彦主持第二次宣誓。谂谂唔得，第二次宣誓都唔得，要提请司法复核。咁你司法复核啦，咁你咪等11月3号啦。点知过得几日又有人谂谂唔妥喎、啊？如果嗰个法官司法复核得嚟，系掟翻个波俾梁君彦，咪一样啊！嗱，第二次宣誓嗰两个嘢乖乖地读晒全文，甚至咧痛哭流涕，系嘛，都俾佢两个入咗去，唔得。要谂咗咩办法要截止嗰两个入去咧？就要源头嗰度去减截，就要制止啊！呢个司法复核11月3号啊，个法官作出任何喺政治上有利于呢两个细佬第二次宣誓嘅裁决。于是咧就呢、這个叫做一弹三截啊！就咧首先。然后咁，然后最后咁。 但有个好大嘅问题就是、因为头先讲啦，未判噶嘛，其实庭都未开。 你点知个法官点判咧？ 咁有个好大嘅问题就是、因为呢个官司本身嘅始作俑者咧系梁振英，咁、梁振英话要去告噶嘛，咁、梁振英本身系原告。咁佢对住个法官就应该法官就决定点做㗎。咁而家原告走出嚟指住个同个法官讲，嗱，法官你唔咁样判嘅话呢我就走去揾人释法㗎啦。喂，家阵你系法官定佢系法官啊？即系嗱，呢个系完全系即系破坏咗法官本身嗰个威信啊！即系佢仲以后仲点判案呢？即系以后每一次政府有任何嘢要攞去法庭嘅时候，都指住个鼻同个法官讲话：嗱，你乖乖地啊，唔系我咧又揾释法噶啦咁样样。咁 理论上 以后就 任何一条都可以 系啦。咁以后法官唔使判案噶咯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坏好坏嘅先例嚟噶。即系我如果日后我唔系呢一单案嘅， 第二单案一样可以发生同样嘅事，即係又系政府要告某一样嘢，跟住又系同个法官讲话未判嘅，但系我就指住自己个鼻哥啊，咁巧我而家呢排又諗緊釋法咁样。咁你法官点判好呢？即係法官嗰个权威去咗边一度？法官系咪仲系一个可以独立去决定个案件嘅一个人囉？ 咁好明显就唔系啦。咁当然呢，你而家梁振英咁一手呢，其实就拖咗佢嗰个阿爷落水。嗱，所以呢做丑人呢，其实梁振英都系嗱第一个小型嘅丑人。就是梁君彦做咗，我引起争议啦，闹啦，而家冇人闹啦，因为咧中型嘅丑人就系梁振英咧，就以特首名义就走去告啦，然后咧司法复核都算啦，入到最尾为防啊呢个法官作出一个啊有利于两人嘅裁决，于是咧就拖咗佢嗰个阿爷出嚟，就做第三丑人，即系最大丑人，因为咧。你要记住八个字，杀敌三千必定咧系自损八百嘅。你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咁样啊，去释法咧系尽量唔好释，因为你当初已经话嗰个基本法咧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小宪政，系一个小宪法，系嘛？你点解有一次又一次？就是、因为个基本法，你每释一次法，起码咧就向世界宣告一次呢、這个基本法有漏洞。有粗疏啊，或者咧，基本法以前太宽厚，而家要上紧嗱，咁样样咧，系全世界包括咧啊，国际嘅商界系会质疑香港啊嗰个法治同埋一国两制嘅精神。 喂，咁 呢、這个责任最终系由中国去孭。 即系呢一样嘢咧，即系我不厌其烦，又要再讲多次《基本法》第158条系点样写啊？即系因为我发觉好多人唔记得，尤其是即系梁振英似乎真系唔系好理啦。即系第158条系写得好清楚啊！佢就话一开始开宗明义个解释权系喺呢个人大常委嗰度，但系即刻就加多一句啦，就话人大常委已经授权咗香港嘅法院自己去处理呢一啲问题嘅。 系啊， 跟住然之后再第三段就系讲话。但是如果有啲同中央有关系嘅嘢，法院自己觉得处理唔到，就可以搵人大释法。嗱，其实成件事写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好不幸，即係香港由第一次释法开始呢，就完全绕过晒呢个程序。即係个程序本身係应该係由法院见到有需要嘅时候，先至向中央去作出呢个要求㗎嘛。咁但係而家法院都未作出呢个要求。调翻转头， 法院都唔系向中央，向人大常委， 向人大常委就出呢样。咁 唔系向港澳版，亦唔系向呢个政治局常委，系人大常。当然你都可以讲话，大家都系共产党，但系呢个手续唔啱，系嘛？ 喂，你讲开手续唔啱嘅话咧，其实今一次即系放风出嚟话有机会去释法咧，呢个本身都已经系手续唔啱噶啦。 有机会 系啊，因为即系而家讲紧， 而家唔止有机会，直情系 因为之前开会嗰个咧系六中全会咧系共产党开会，唔系国家开会啊嘛。咁而家共产党开会，点解政府会有消息人士可以发表意见嘅呢？难道政府有消息人士喺共产党入面开会？即系你话俾我听，呢个政府消息人士系共产党党员咋，系咪啊？咁呢个又系程序唔系好啱。 唔系呢个香港19年来都发生好多程序唔啱嘅事噶啦，呢啲系嘛？即系如果咁样咧，当然有一班啦啦队啊，系嘛？擦鞋团咧就乜都系啱嘅，系嘛？释法系有必要嘅，因为两个系衰，系侮辱全体华人。但系呢个法治嘅观念就呢、是、两个点衰到众人皆若可杀都要由法治、由法律去做一个裁决，就唔系话吓由一个冇条文所显示嘅一啲所谓底线啊、民族大义啊、尊严啊呢啲咁咧。是嚟到咧，系由上边作一个裁决吓。好啦，新闻先。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梁启智。 嗱，而家咁样咧，我谂呢两位议员咧，睇落都可以翻翻议会。履行職務的機會很低，就將會補選， 係咪？嗱，而家呢個形勢之混亂咧，係十九年來未見過，包括2003年爆發嘅沙士加50万遊行。點解呢？因為嗱，呢種港獨嘅氣氛係人都知道，正如香港大學嚇嘅呢個校委文卓飛最近咧係講，佢就話呢、這個香港年輕人嗰種港獨意識係兩年前梁振英在特首施政报告里面是将它搞大的。这样东西你走去中环去问亲中爱国建制商界，个个都知道莫名其妙。我说这些港独细细声吱吱沉沉，在英治时代一个以前那种社会运动家的先驱，那些什么马文辉啊，这些60年代都有人噏过，三几个人从来有。是吗？但是你将它变为一个主流的年轻人的那种意识，是两年来的事。是人都知道，就是你在个施政报告用头10分钟去焚。然后呢招叫借刀杀人，因为你知道第二日那些苹果日报的头版是会怎么报，网络那些人是怎么回应，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为你的民望低，啲年轻人喜欢同你作对。而呢个效果呢，唔需要好 IQ 高嘅人呢都会呢係知道。 喂，事实上 你唔信 呢， 你唔信喺香港有边隻商品係会喺梁振英落台之后係重金请佢做代言人呢？唔会㗎嘛。係咪？如果你叫梁振英而家叫啲人话喂要尊重老人，或者呢过马路要小心。你叫佢去宣扬过开车过马路小心，分分钟下个礼拜车祸嗰个案嗰、那个数目会直线增加。呢个气氛就係咁。 调返转啦，不如你叫佢即係鼓励大家乱咁抌垃圾，可能大家就会好环保呢。 冇错啦。佢而呢个逆反心理，我諗人人都知道。所以呢个港独呢係由两年前咁样开始。就擴展、擴張同埋升級。 過去呢兩年咧，睇到一個好明顯嘅現象嘅，就係每一次梁振英有啲乜嘢醜聞前身嘅時候咧，就會忽然之間挑起一單咁上下嘅嘢。即係咧，你其實甚至有人咧做過一啲網上嘅一啲關鍵字嘅研究咧，就發覺啊，次次都係咁嘅喎。即係例如話，今次其實就好明顯啦。今次之前係講緊橫州風暴啦，即係大家仲喺度數緊呢個官商鄉黑嘅時候咧，就忽然之間就跳一單咁嘅嘢出嚟，就盖过咗之前梁振英面对紧嗰个丑闻，其实已经连续好几次系咁样样噶啦，即系 可以将四年来呢啲事件咧，如果啲网民得闲有时间咧，喺个网度 call 翻晒出嚟咧，去组合下。 系啊，每一次有咁嘅嘢发生， 福尔摩斯啊，加福山雅治，将呢啲咁嘅关键词同事件咧，个时序排列下，你就知道。 每一次都是咁样样，今次亦都好明显地是咁样样，即係你佢哋就真係捉到呢件事呢，就发觉哇救命草嚟啦，原来佢真係可以有发大嚟。 所以点解呢度啲商界建制派係出力咁去踩呢个叫游慧晶同埋梁仲恒呢？里面嘅潜意识有一股情绪係憎呢两个嘢坏事。范徐丽泰就讲咗出嚟添。佢话你两个做呢啲咁嘅嘢呢，是只会呢是有利于梁振英连任。这个范太讲的说话是代表了好多香港主流建制亲中爱国商界的心声。他们呢就本来就已经想着大家打麻雀可以诛死这个下家。但现在送了这两只东西，整这个支拿风暴可以令到梁振英黏住支拿这两个字。好似咧喺碗汤度发现黏起两只乌蝇咁咧，就向大老板业主，即系佢所讲嘅阿爷或者中央去投诉。嗱，两粒乌蝇啊，嗱咁，嗱我发现啊个汤度两粒乌蝇，咁所以令到成班建制各派系咧个心咧又气又急，但系咧要梁振英依家吹鸡，你哋又不能够不咧。是聚集在梁振英的鸡声周围一起落力去焚，因为这个是政治正确的规条。所以那班人一路闹梁仲恒，个心有苦呢是讲不出，就越憎梁振英。但越憎梁振英你又不可以憎闹梁振英，于是将诅咒梁振英的份额呢 就全部转移去诅咒梁仲恒同埋游慧贞啦。所以你睇到呢两个呢近十日呢所得到嘅嗰种嗰、那个 volume of curses, 即係诅咒同埋 abuses, 係不相称。因为有好多人亲中爱国係将佢两个坏大事嗰种愤恨加力咁样砌落去。 你头先讲话呢十九年嚟即係好多改变呢，我諗你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改变，就係我哋早几年我哋都仲识得讲话啊建制派啊泛民咁样样。只一建制派就不成派㗎嘛。即係而家你已经冇一样嘢叫建制派可以讲到出嚟，其实入面有太多唔同嘅利益，唔同嘅瓜葛。咁你头先讲即係一件咁嘅事啦，就係话梁振英佢喺今次即係正正系呢个位咧，而家系讲紧嚟紧选委会选举嘅时候，其实本来系应该写好咗啲剧本，即系应该点样打噶啦。咁而家就成件事就 disrupt 咗， 系啦， 系啦，本来嗰个玩法 脱咗轨啊， 脱咗轨。 所以咧，点解会清正两个就不断俾人话系梁振英啲鬼咧，派喺度卧底咧，就系咁解。呢种传言系不绝于流，系嘛？咁所以咧就。而家搞到呢，嗱，你唔好讲话呢两个嘅释法啊，或者支那风波，喺另一个层面挑战梁振英下届特首咧，嗰种名几个名已经出晒嚟。首先，行政会议叶刘淑仪公开话下届特首要更换，跟住又有胡国兴，又有陈德霖啊，啲名出咗嚟，有曾俊华。系嘛？仲有曾玉成就随时喺度热身 stand by， 冇人出就我嚟。喂，呢啲一个都唔系泛民，而系所谓嘅建制派。你喺呢个层面已经知道，睇到梁振英系几咁众叛亲离，喺中环啊，喺呢个咧建制主流。 喂，事实上呢几日呢真係开始有呢啲人名，甚至乎本来冇諗住出现嘅人名浮出嚟呢，我觉得係一个好明显嘅现象，係要喂抢返啲头版，即係我哋讲咗呢个港独讲得太耐，係时候换下第二个头版得唔得呢？唔好俾佢霸咁耐。 根本係冇港独㗎，喂，港独係一种意识，因为意识係子虚乌有，係咪？喂，你有一个靓女行过通街嘅男人都望佢，咁你话呢班成条街嘅男人个脑海里面对呢一个衣着性感啊嘅靓女有冇动过淫念呢？你系咪要逐个逐个去要熬佢呢？熬嚟都多余啦，系咪？系咪呢啲唔系罪嚟㗎嘛。意识呢你系吹佢唔涨。港独有冇意识？有。仲强过以前添。因为呢两年有人嗰种鼓吹施政报告嗰说呢系吹鸡，系有呢个意识。但系呢个行为是绝对冇嘅，因为冇可能。 所以从来有个讲法就话，即系如果你一国两制系正到无伦嘅话，边个咁得闲去谂港独呢？ 咁 啊，系啊。咁但系个问题，你而家搞一坛释法之后，大家会仲会唔会继续觉得一国两制正到无伦呢？ 即系学阿梁振英话斋，会唔会啊释咗法之后就唔会再有港独？ 释咗法之后会更多系咪啊？ 释咗法之后，年轻人系对中国系会更加觉得亲和。同埋親切咧， 即係可能係一釋法之後咧，就有好多本土派嘅朋友咧，就大徹大悟，就覺得自己哎呀，原來自己諗錯咗。 呢個梁仲恒同埋游慧贞嚇，即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對住呢個中聯辦大門口叩頭，我錯了，跟住咧自刮幾廿巴，然後洗心革面，宣布做一個中國人咧。然後呢兩位嘅追隨者全部都跟佢。话我哋以后永远都唔再将中国认为支那啦，佢系一个伟大嘅国家嚟，我哋全部以中国人 为。嗰度几万人都围住西环都唔掂，真系。 用翻阿梁振英嗰个逻辑，话如果换特首，啊，港独系咪会消失咧？ 哇，几万人围住西环叩头，个场面好震撼下， 系嘛？ 系，你谂下。 所以呢个咧唔系话解决问题嘅办法嚟，系人都知嘅，系嘛？所以咧呢、這个。由于而家呢个已经进入咗嗰种指鹿为马嘅时代，同埋皇帝的新衣、皇帝出巡嘅时候，够胆讲出皇帝身上冇衫着嘅，你唔系几多个人。所以咧，有因为咁就将嗰啲愤恨系发泄喺呢两个细路嗰度，因为人人都知道梁振英系会踩住呢两个细路嘅，踩住支那呢两个字，然后咧爬上去系做多五年。咁呢班建制派、银行界。专业界、主流、爱国阵就好急 啊，在里面嘛嘛声，但是呢吹不着。所以我为什么说梁振英才是一个19年来一个香港特区的一个政治家， 少见的政治家， 即是 you can hate him， 你可以憎到他入骨，但是他是懂玩政治，他玩政治的技巧是高过晒香港的咩六七反英暴动啊，咩嗰啲咁嘅老左，系冇人够佢玩。嗱，你唔好理佢玩政治嘅同时，系对香港嘅法治有几大破坏。政治咧系唔系讲是非嘅，唔系讲啱定错，只系讲利弊。佢只有一个目的，就系我连任做够十年就够啦。呢十年可能我光宗耀祖，我翻去对得住我以前守门口个山东警老豆，系嘛？呢啲咧全嘅虛榮或者私人嘅滿足，呢啲係與你700万人無關。 喂，你咁講，你咁講政治係真係抬高咗佢，呢個係權術啫，係嘛？即係佢而家係利用緊呢啲方法。 中國式嘅政治啊嘛，中國程度嘅政治啊嘛。 OK， 鬼佬係唔會咁嘅。你就算 Donald Trump 咁，都我相信都唔會咁。嗱，你 Donald Trump 咁樣出嚟選，我相信佢係真係佢後邊或者佢自己，佢真心佢覺得。是要为国家做事。你说他责啱定错不知。美国那种政治是不容许这种纯粹是个人的私利野心虚荣出来做到总统。但是中国就会有嘛。中国人社会就会有。好啦，咁而家咁点呢就玩大咗啦。我的光明顶我啲就超然中立。他做多五年冇所谓，商台个牌都续咗。我哋日后有讲不尽的议题，死呢就是嗰班当初梁粉啊，话阿梁振英攞个拍子簿担张凳入基层啊，好啊好啊，佢好过阿唐唐，死嘅嗰班自认睇错咗嗰班， 已经不断地被出卖咗嘅一班人， 三个字咪抵佢死咯，抵呢班人死啦，啱唔啱啊？你而家呢班专业团体就话揾第二个啊，我当初鬼叫你眼盲。即是呢啲系中国人嗰种知识专业分子嗰种幼稚。即系三十年代大把上海知识分子读饱书，佢哋觉得延安系好过南京。 咁当时系好多人系有呢个谂法㗎喎，即系。 咁你用个脑諗下系唔系先得。 佢哋觉得毛泽 东系唔系一个民主主义者，梗系唔系啦，佢哋睇水浒传出身㗎嘛。 觉得熬下搞下局或者自己会有机会上位㗎嘛。 系。你覺得啱啦，結果梁振英冇遇你喎，係咪？好多人同佢抬橋吹啲打，最終得嗰啲乜？搞到入赤柱坐監嘅都有喎，係咪？咪知道自己靚嘢上當咯，啱唔啱？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顶， 陶杰、梁启智。 哇！梁振英而家玩多五年咧，真系好戏连场，万众期待咯。 你睇翻今次，即系今次释法咧， 我谂我都高潮啊！真系，未来我谂一谂，我都真系精神高潮、啊、我非常振奋。系嘛，手搓搓咧，等住睇好戏。 你睇翻即系过去咁多次嘅释法啦，其实即系你话北京系咪好中意做释法呢一样嘢咧？咁样睇翻几次嘅经验啦，上一次就真系基于第158条，系因为呢个外交嘅问题，咁就有做咗一次释法。但系再之前嗰几次咧，其实都系即系有一个特定嘅需要，即系例如话呢、這个。嗰陣時董建華下台嘅時候，個任期究竟係兩年定係五年啦？又或者係再之前嘅係講緊就係呢、這個居港權嘅問題。咁嗰次其實都已經好大好大嘅爭議啦。咁而家今次再去開一個咁嘅例子嘅話，其實相對於上幾次嘅釋法嚟講咧，今次其實佢唔係要處理一個即係解決唔到嘅一個社會問題啊，又或者係一個憲政上行唔到落去嘅位置，佢真係為咗啖氣嘅啫。 系啊， 咁你为咗咁你相对于之前嗰几次系太唔一样啦。 佢觉得我出粮俾你，佢都觉得系佢。你个 title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而竟然你系一路闹住我指口笃鼻咁一路踩入嚟领高薪，请助理，然后咧大摇大摆 借住議員個躲，將來可能出國訪問，咁你叫共產黨啲啖氣點吞得落去？係冇可能嘅事，係嘛？所以咧，一定咧係不計代價，係令到呢兩個人冇得做。啊嗱，你個港獨意識再點樣以倍數散播，日後自算。總之呢兩個硬眼嘅，我唔俾佢出現喺立法會殿堂。啊，就係咁嘅。啊！呢啲敵極權啊、專制啊、咩都好啊、一人統治啊，呢啲就係同你鬥氣嘅。到最尾你講啲咩英式普通法，全部讓路，冇得傾呢啲。 即係你如果稍微抽離少少去睇嘅話，亦都翻去頭先嗰個講法，就其實係一件好唔具成本效益嘅嘢嚟噶嘛。即係你做咗、做咗呢件事之後，激發更多嘅民憤噶嘛。 呢、這個唔理，呢、這個咧或者佢知，但係日後坐低飲咗杯茶。嗰呢一鋪嘅怒火落咗，佢至諗翻轉頭，邊個搞到咁？佢會諗嘅，即係共產黨唔係咁傻，你知啦。因為咧，喂，俾邊個？你既然當初個選舉主任，你有區隔，唔俾梁天琦入，唔俾呢個入，唔俾個入，點解呢兩個俾佢走咗入嚟？呢兩個平時唔係化妝做親中愛國嘅噃、 啊，其實已經過咗好多關係，核突咗好多次下嘅啦。 喂，好多次嘅噃。你点解唔知啊？你唔知咩？嗱，上边有问责噶嘛？你知啊？系嘛？嗱，譬如话做一台戏，三幕剧，做到中间突然间乱咗龙，喺个后台吓、啊、有个木工咧攞住把锯削咗，拎把揸住咁冲入个台嗰度要剁嗰个主角，哇！跟住全台大笑，咁到最尾呢、這个咁嘅癫咗嘅呢个不速之客，搞乱个剧本，搞弯台戏，嗰、那个固然你要报警查办啦，啱唔啱？揸住把刀，但系到最尾，如果班主就要问监制去咗边，导演去咗边，吓、啊？喂，尤其系呢个黐线佬，系喺最底嗰层啊，嗰度咧系杀上嚟，一路上楼，一路就闹，咁成个戏班。監製、導演、其他製片，冇人喺下面樓梯度睇住，嚇、啊！竟然冇人攔咗啊，啱唔啱？ 因為佢之前又唔係唔夠膽做啲核突嘢噶嘛，梁天琦嘅時候已經核突咗一次噶啦嘛，咁但係佢核突嘅時候，亦都照樣過到。 又唔係喎，我係因為疏忽，我係救咗幾個波，救咗梁天琦，救唔到呢兩個，咁都係你個龍門渣啦，啱唔啱啊？咩叫把關啊？咩叫为国家把好关啊？起码把关不严啊，嗰个就系有责任啦，系咪啊？啱唔啱啊？ 总之你睇翻 咩银行系有个门口，系有个南亚裔嘅揸住把枪嘅，你啊揸住把枪喺出边嗰只叫做把关，你唔好咧，次个个月都有人入嚟咧，吓揸住条字条，你而家咧俾几多钱我？如果唔系咧，我炸你间银行。咁我要啲警卫喺度做咩？我第一个咪炒警卫咯，啱唔啱啊？系嘛？你唔好话俾我听入嚟搬啊！嗰个银行晚晚都俾人个个月都俾人搬仓入到嚟，咁你冇睇住啊？吓系我知，每个月唔见咗几箱银纸，第二个月又冇咗啦。咁你个经理做乜嘢咧？系你唔好喺我面前就闹嗰两个贼冇家教啊、贱格啊，系嘛？有爷生冇乸教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系嘛？有功自己唔做啊，啊走去专门中意嚟嗰个银行嗰个银库嗰度搬钱啊？点解搬完一镬又一镬？ 所以即系你谂下呢件事，如果一释法嘅话咧，即系为香港留低咗一啲乜嘢嘢咧？嗱，你话第一次释法，你可以话唔熟程序啫。第二次、第三次咧，就当时真系有一个宪政嘅情况系需要处理。跟住嗰次就系因为真系外交嘅需要同外交嘅相关。原来跟住再下一次啊，原来为啖气。咁你谂下呢一样嘢，即系你留低。俾即系后世人见到啊，之前嗰几次都仲叫做有啲理由，今次原来个理由系为啖气嘅时候咧，相当之难睇嘅一件事。 唔系，即系有人系知道共产党嘅情绪、性格同埋脾气，系蓄意或者咧有意或者无意，系令到共产党呢只黑牛啊，系咁向呢边冲过嚟嘅，系嘛？即系成个局咧，旁观者清就睇到，系根本唔需要发展到咁啊！ 有几关是可以避免得到，是吧？所以这些看开古今中外的政治史都其实都知道了，所以我不是说厉害，梁振英真是一个很出色的政治奇才。 但你这样暗示了， 這奇才我没有暗示， 你暗示了大陆容易被他骗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先？ 这个不知道了，这个是一个谜，不要说话骗，是吧？不要说骗声那么难听，这个世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吧？有虐待狂的你都可以找个被虐狂的跟他天生一对，是吧？不可以说啊，这个叫玩被虐狂的天生贱的，他有这样的感性，他有这样的快感，天生得不得啫？他天生有这样的快感细胞，啊，找啱那个，是吧？不是即是天造地设一双， 我只是知道香港人自己没有啫，是啊，香港人自己就没有了。 好啊，听晚11点再会。